不過在這個木坎裡面的、就是、神坎、啊、並所前這個以骨而理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坎，隔一年就將這個坎的牛將六祖的肉身拿出來，大致方便方便先便送啊，是四川人的以這個香香那個奶上之沒人憶念取手之機，有人會拿六祖的手呢、所以善以這個血液七步孤護士鏡、我用這個鏡入坑，忽然刻內白光出現直上沖天，三日此散。哇，六祖的延直了之後，白光衝到天上，衝到三日，朝朝的皺紋這個國王奉斥的立碑，南無字有個碑，記事那個道行，是趁朝七十有六，六祖延直那年呢，七十六歲，二十四就前衣，二十四呢就仲乃，王來呢，就得法前衣。三十九歲觸法，三十九歲就講就法性智，講就呢個法性智咧就落法就受戒。説法離散三十七載，哦受得戒之後咧，説法嚟利益貧散咧就説咗三十七年。得智自法者四十年，陣陣得六祖嗰、那個見性智子。自六祖登教至法有四十三個人，有名的悟道超凡者都莫知其數喎。問六祖說法，悟道超凡，超凡入聖咧，都唔知道幾多。答我所傳呢個信義，答我所傳嗰個信義咧，以義嚟表信咧，啊嗰件義，眾眾是我那可以，眾眾咧。武德殿女王的弟子叫做眾眾，是呢個摩納嗰個寶蓋，摩納二水晶蓋，及方便數士嘅真相，並道具等指客侍者侍子，並道具六祖平日所用嗰個器具，我就南無自見蓋，六祖的嗰只用布嚟做嘅。六祖隻腳啊，前又咁大，後又咁大噶。佢隻腳啊，好前後都係咁闊嘅，唔學我哋啲腳前邊咧就闊咗，好似個爬齒咁樣，後邊係窄咗。佢隻腳前邊係咁大，後邊係咁大。六祖啊，我見過。只合侍者侍子。明真普林道場流傳壇經流傳呢個壇經咧，以顯禅宗見性嗰個宗旨。興隆三寶普利貧僧者呢部壇經咧，我哋今日講完啦。我係知佛菩薩阿比啊，佢講經期內咧。一切都吉祥，人人都如意。今日講經，我咪慶敬。聽經又功德，講經又功德，二次功德回向，發大啊！曬曬都和平，萬民都安樂，人人都上進，祖宗菩薩同誕彼岸，共證佛道，六祖行，不可行，正宗。